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13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主张奥巴马8年来的对北战略忍耐政策遭到完全破产。